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贵中藏身之隐秘，香帅巧计骗阴机，为情所困多情女，心态飘忽变扭曲。 过了半晌，宫南燕也回来了。天下所有的弟子走入师长的亲室，那一定都会先禀报再问安的。武林中人虽不拘小节，但是师徒之礼还是不可失的。何况神水宫规矩之严，更是天下皆知啊。而奇怪的是，宫南燕却随随便便的就走了进去，就像是妻子走入自己丈夫的亲室，而且她居然就坐到床上去了。阴姬还是躺在那儿，连一点反应都没有。他徒弟坐在他的床上，他这个有生以来就有洁癖的人居然一点都不在意。只听宫南燕说，哎，三个人关起来了，等他们醒过来以后啊，三姐就会盘问他们的口供了。楚留香不禁暗中松了一口气啊，蝴蝶花他们的处境虽然危险，但是至少还没有死，只要还没有死就有机会。只听宫南燕又说，但是九妹却认为啊，要三姐去盘问他们有点不妥呀。水母阴姬说，不妥？是啊，他认为他们所说的话并不假，他们的确是来找人的，因为这里的确已经有人进来了。 哦， 宫南燕又说，他说他方才的确曾经发现佛堂前有人的，但守在佛堂里的三姐他却硬说没有，所以啊，他认为这其中有蹊跷。阴姬只是冷笑了一声，并没有说话。楚留香更是担心了，阴姬若是发现那个三姐有徇私纵嫡之嫌，那么三姐的处境着实堪虑啊。楚留香实在不忍让三姐为自己受累。过了一会儿，阴姬说，那你认为他们来找的人是谁呢？ 宫丹燕沉默了一会儿说， 他们长久行走江湖，那朋友一定很多。嗯，我怎么知道他们找的是谁啊？ 阴姬说， 你不认得那个黄鲁直吗？ 我怎么认得他呀？ 他好像认得你。 嗯， 你难道不知道黄鲁直是他生平最好的朋友吗？也是他唯一的朋友吗？ 宫南燕咬着嘴唇冷笑着说， 哼，我怎么会知道啊？他，哼，他又不是我的情人，怎么会把这些事情告诉我？ 阴姬忽然翻身坐起来，一把揪住了宫南燕的头发，厉声说， 我知道你一定有很多事瞒着我，是不是？ 宫南燕用力地咬着嘴唇，她不说话。阴姬接着说， 昨天晚上你见到他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一直等到今天早上你才回来？ 银姬的手在转动，将宫南燕的头发缠在了手上。宫南燕疼得几乎要流出了眼泪了，但是嘴角却泛起了微笑。她说：你在吃醋呢？ 云姬说：我吃什么醋？ 宫南燕不怀好意地笑着说： 你是不是怕我跟他有了什么关系？ 所以你吃醋了。 银姬笑了，笑得却有些不安。他笑着说：你和他怎么会有什么关系呢？ 宫南燕眨着眼睛说： 哼，为什么不会？他是男人呢，我是女人呢。男人跟女人在一起，那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殷姬的手忽然颤抖起来了，她放松了她的头发，哑着声音说： 但是你绝不会做这种事的，是吗？ 宫南燕把头发甩到了面前，轻轻地抚摸着，喃喃地说： 他实在是个很有趣儿的男人， 难怪你一直都忘不了他。宫南燕的脸上渐渐地泛起了一阵红潮，像是已有一股热流自心底升起。尹姬吃惊地望着他说： 你难道是真的？ 宫南燕星眸朦胧，柔声地说： 奇怪的是，他对我竟完全跟你对我做的一样啊。当他的手在抚摸我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你呢，但是他可比你…… 啪！一声响，殷姬的手已经扇在了他的脸上。他怒吼道：不许你再说下去！ 宫南燕的手抚摸着脸，然后他痴痴地笑起来了。你在吃醋了，你吃醋了，我知道，我知道你吃醋了，你吃醋了。 宫南燕的手环抱起了殷姬的脖子，用牙齿咬着她的耳朵，柔声说： 我喜欢，我喜欢看到你吃醋，吃醋了，只要你肯为我吃醋，我就算立刻为你死了，没关系，没关系的。 殷姬木然地坐着，眼睛似乎有些潮湿了，喃喃地说： 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 宫南燕说： 那是因为我受不了，我快发疯了，我要疯了，我要报仇。 报仇？ 是啊，每回你跟我好的时候，我就会想，是不是因为我像他呀？ 因为我像他，你才跟我好啊。每当你抱着我的时候，我就会想，是不是他也用这种法子抱过你呀？你才用这种法子来抱我呀？你抱我的时候，你的心里是不是还在想着他？ 殷姬说：你想的太多了。 宫南燕说： 我不但要为自己报仇， 也是要为你报仇啊。 为我？ 是，因为他抛弃了你，但是你却一直忘不了他，你爱他，他反而以此来要挟你，逼着你只好让他离开这里。 殷姬没有说话，眼泪却已经流下了面颊。 楚留香实在想不到，独步武林不可一世的水母殷姬 也是被情所困，为情颠倒，更想不到他的情感竟是如此的不正常。 楚留香总算已经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殷姬本来就是个不正常的女人，她的情感是畸形的，她讨厌男人，却将情感在女人身上发泄，所以她收了很多的美丽的女弟子，而且建造了很多很多的密道，可以直达她所有女弟子的亲室。 那白衣美妇曾经警告苏蓉蓉不许她随便走动，那就是怕水母殷姬看到她，也对她生出畸形的爱恋。那实在是一种想不到的可怕的灾祸。昔年熊娘子到了神水宫，也和殷姬有了不正常的关系，等到殷姬发现她并非是女人的时候已经迟了。但是熊娘子一身兼有女性的温柔和男性的魅力，水母殷姬终于也爱上了她，而且不能自拔，于是他们生下了司徒静。可是熊娘子却不甘永远慈服在殷姬的裙下，她一心想离开这里。殷姬虽不放她走，但熊娘子却以此秘密要挟她。水母殷姬自然不愿意别人知道她是个变态的女人，最后只好放她走了，而且永远不许她再回来。但是她还是忘不了，因为像熊娘子这种一身兼具男女两性之优点的人，世上只怕没有第二个，所以殷姬就选中了和熊娘子长得很像的宫南燕来做自己的爱宠，以填补自己心灵上的空虚。就因为这种不正常的情感，才引起这许许多多的不正常的事。现在楚留香终于发现了殷姬的秘密，可是楚留香又能怎样呢？他既不是熊娘子，更蒙他像熊娘子那样以这种秘密要挟殷姬，他的处境还是和以前一样啊，他能活下去的希望不到1%呀。这个时候殷姬推开了宫南燕，静静地说，我要歇一会儿，你走吧。宫南燕咬着嘴唇说，怎么，你怎么了，为什么？殷姬说，现在我的心情不好，我什么都不想。宫南燕听到这儿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就冲过去跃入了水池。殷姬等到池上的涟漪消失了，忽然下了床，她走向了那个衣柜，她似乎要换一件衣服然后再睡下。这个时候楚留香几乎连呼吸都停顿了，但是殷姬走到衣柜前却没有拉门，他呆呆地站在那里，他的心里不知在想什么。过了一会儿，他忽然把衣柜的门关上，而且从外面锁上了。这衣柜也是用很厚的大理石制成的，无论谁被关在里面之后都休想能够破壁而出。楚留香的一颗心立刻沉下去了，怎么，难道他发现了衣柜里有人？那么他为什么不叫他出来呢，反而把他关在衣柜里呢？幸好衣柜的上端还有一些雕空的花纹，人在里边还不至于窒息，但是这种滋味不好受啊。殷姬要是不再拿衣服的话，楚留香就要永远被关在这石牢般的衣柜里，殷姬要是再来拿衣服，立刻就要发现他。楚留香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呢，突然他听见殷姬说， 你既然发誓永不再入神水宫，现在为什么又来了呢？ 他的语声中充满了怨毒。楚留香先吃了一惊，然后恍然大悟，原来他以为锁在衣柜里的是熊娘子， 尹姬并不知道里面不是熊娘子，他认为除了熊娘子，世上绝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潜入他的寝室的。 楚留香也不知道是否该揭破，一时间只有闭着嘴。 尹姬接着说，你总该知道啊，我再不愿意见到你了。 楚留香暗想，啊，难怪他发觉柜中有人之后却将衣柜反锁起来，原来他是因为不愿意再见熊娘子之面吗？ 尹姬又接着说，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要南燕走吗？他恨恨地接着说，因为我也不愿意宫南燕再见到你，他是个孩子。 你为什么要糟蹋他？难道你只是为了要伤害我吗？ 难道你害得我还不够吗？ 楚留香不敢说话，却及时地叹了一口气。 尹姬说，你用不着叹气，用不着再花言巧语的来欺骗我，我是永远再也不会原谅你了。你该知道。他厉声地接着说，你既然已经违背了昔日的誓言，敢再到这里来，我也不必再顾念昔日的情分。 楚留香一直在回忆着熊娘子说话的声调，此刻忽然说， 你一定要我死在这儿吗？ 他也知道自己学的不太像，但是殷姬和熊娘子已经多年未见，一个人说话的声音多少那会随着年龄而改变的，他只希望殷姬分辨不出来。殷姬果然没有听出来，他冷笑着说， 你难道以为我还会像上次一样又放你走吗？ 但你总该让我再见你最后一面呢。 殷姬沉默了很久，压着声音说， 你为什么还要见我？ 因为我…… 不要说了，无论你再说什么我都绝不相信。 哼，你是不是怕见到我就不忍心再杀我了呢？ 他说的每一句话都经过了再三的考虑，他绝不敢说错一个字儿。他知道越是要殷姬见他，那殷姬就越不会见他。殷姬果然说， 无论你怎么说，我都不会再见你。 楚留香又说，但你至少应该先告诉我静儿究竟是怎么死的呀。 殷姬又沉默了很久，安然说， 他一直都不知道我是他的母亲。 楚留香说， 你自然不会说，因为你是个圣女，你怎么能生孩子呢？而我为了遵守昔日的誓言，也只好欺骗他，说他的母亲早已死了。 殷姬说，就因为我们的态度太暧昧，所以他就认为他的母亲就是被我害死的。 他一直想报仇。 楚留香叹道， 哦，可怜的孩子，他难道不明白永远没有机会的吗？ 殷姬说， 所以他就找机会 直到那恶僧无花来了，他知道无花是少林的弟子，在江湖中人缘又好，他就想借无花的力量来对付我，所以他竟不惜以色相来诱惑无花。 楚留香这才恍然大悟，他本来就是在奇怪啊，司徒静只不过是个少女啊，他纵然怀春也不注意如此的淫荡，竟主动向无花投怀送抱啊。现在他知道原来司徒静对无花那也是有目的的，这两个人真是尔虞我诈，都没有存好心呢。这个时候尹姬又说， 谁知道无花也是利用他来偷天衣神水的，得手之后立刻将他弃之如履。哎，那个时候他已经有了身孕，怕我们以门规处置， 狠狠自杀了。说到这儿，他的语声 开始哽咽了，他惨然道，他却不知道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杀他的呀， 直到死的时候他还是不知道我就是他的亲生的生母。 这段曲折而悲惨的公案直到现在才完全水落石出。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孝音，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命悬一线不慌张，道帅贵中博阴阳，生死刹那几句话，水母决战楚留香。 这段曲折而悲惨的公案终于水落石出了。楚留香在衣柜内装作了熊娘子的声音，接着问， 如此说来，你是早就知道其中的内情了？ 殷姬说，我自然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怀疑别人偷到了天衣神水呢？ 殷姬说，我根本也没有怀疑过别人，只不过这件事的秘密绝不能让别人知道，所以我一定要找个替罪的羔羊。 楚留香故意问， 哦，是吗？你找的是谁呀？ 殷姬说，楚留香。 你总算找对人了。 我只有找他，因为只有他才能做得出这些事来。我去找别人，江湖之中人们怎么会相信呢？ 他的语气之中居然没有一点抱歉的意思，反而觉得很得意。楚留香忍不住说， 你为了保全神水宫的名誉，竟不惜牺牲一个无辜者的性命吗？ 殷姬厉声笑了， 为了保全神水宫的名誉，我不惜做任何事。 他语声顿了半晌，忽然悠悠地叹气了一声，说， 哎，何况除了你之外，别的男人在我的眼中实在是不如一条狗啊。莫说死了一个楚留香，就算死一千个、一万个，又有何妨？ 楚留香暗中叹了一口气说， 那如此说来，你并不是为了他失约才杀他的，是吗？ 不错，他不来固然要死，楚留香来了，更是非死不可。 楚留香沉默了一会儿，缓缓地说， 你还记得有个人叫柳无眉吗？ 当然记得，他是石观音的弟子。 他的语声忽然激动起来，大声地说， 嗯，你怎么会认得他？ 楚留香笑了笑说， 你用不着吃醋的，我并不认识他，只不过因为他最近做了一件很轰动的事情，所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 很轰动？什么事？ 他为了要求你给他解毒，所以毒害了楚留香。 殷姬说， 什么？解他的毒？他中了什么毒？ 楚留香惊讶地说， 怎么 你不知道吗？ 殷姬说， 我知道，我知道他根本没有中毒。 楚留香这回才真的愣住了，原来这又是柳无眉做的圈套，要他楚留香自投罗网，原来自己没有猜错，柳无眉果然真的是石观音派到中原卧底的奸细。楚留香气得几乎连血都吐出来了，他本来以为自己永远不会再上女人的当了，谁知到底还是又上了一次，他这次上的当可实在是不小啊。这个时候殷姬忽然又说， 你可知道我要怎样的对付你吗？ 楚留香苦笑着说， 哎呦，我就希望你不要把这衣柜沉到湖底。 殷姬叹了一口气，哎， 你呀，你实在是个很聪明的人，只可惜聪明人时常也会做出一些很笨的事。 楚留香的嘴里发苦，他哑着声音说， 怎么，你难道真的不愿意让我见你最后一面了吗？ 殷姬沉默了很久，突然他大声地冷笑起来， 楚留香，你用不着再玩花样了，你既然知道了我这么多的秘密，你想我还会让你再活着吗？ 楚留香的全身都凉了，他的胃里直冒酸水，他长叹道，啊，怎么，你原来已经知道了？ 殷姬冷冷地说，你本来的确骗过了我，但是你不该说楚留香已被柳无眉害死了，就算柳无眉真的害死了楚留香，也绝不敢被别人知道的。楚留香虽不是好人，但朋友却不少，柳无眉难道不怕别人找他报仇吗？ 楚留香叹道， 我实在是低估了你呀，你呀，比我想象的还要精明的多呀。 殷姬说， 哼，但是我却没有低估你，我知道就凭柳无眉是万万害不死你的。 楚留香忽然大笑， 这也就难怪你不敢放我出去，可我一决生死。 殷姬冷笑着说， 没用的，你激将没有用，我要杀你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可是我又何苦脏了自己的手呢？ 但是你若不让我出来，这件事情你就永远不能知道。 什么事？ 楚留香悠然说， 熊娘子既然并不在衣柜里，那么她在哪里呢？ 这个秘密除了我之外，世上怕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告诉你。 他的语气说起来好像很悠然，其实楚留香在暗中却捏着一把冷汗，这是他最后的一个机会了。他只希望殷姬也和别的女人一样也有好奇心，一定要逼出这个秘密。 只要殷姬肯放他出去， 楚留香至少还有万一的希望，否则他就要被活活的困死在这个衣柜里，永远再也见不到天日了。 谁知 殷姬非但没有问，连话都不说了。 过了半晌，楚留香只听到机簧响动的声音，殷姬仿佛在开启一个秘密的门户，接着就听他沉声说， 快把这个衣柜抬出去，沉到湖底吧。 这实在是一个很奇特的命令，他为什么要把自己放衣服的柜子沉到水里去呢？可是他的弟子的心里纵然怀疑，那嘴里是不敢问的，他们只是躬声地说 是。 隐基又说，无论衣柜里发出什么声响，你们都当没有听到。听见了吗？ 是。 楚留香索性什么话都不说了，因为他知道水母是令出必行的，他无论说什么现在已经没有用了。 他只恨自己的运气实在太坏。这个世界上没有好奇心的女人并不多呀，有些男人就算找了一辈子也没有找到，可这时候居然就被他遇上了一个。这个时候衣柜已经被抬起来了，没有过多久就有水流入了衣柜了，楚留香整个人被泡在水里了。 但是这一次水并没有像以前那样给他那一种清凉适宜的感觉，因为他知道这个水过不了多久就将要融化他的生命，腐烂他的骨肉，那个时候楚留香这个人就将完完全全地消失在水里了。他忍不住暗中叹了一口气说，水兄啊，水兄啊，我一向都没有对不起你，你为什么却要对不起我呢？ 直到现在为止他从不知道绝望是什么滋味，可是现在他知道了。 水的压力越来越重，楚留香什么都看不到，但是也知道石桂仪被将要抬至湖心了。 但是忽然间水的压力又渐渐地减轻了，接着水渐渐自石柜之中漏出去了，竟又被抬回到水母的寝室了。 只听水母说，就放到这里吧，出去。 砰一声响，石柜又接触到了石地，楚留香身子一震就稳定下来了。他第一次发现这个脚踏实地的感觉如此的愉快呀。 神水宫弟子离开之后，这石柜的外边又沉寂下来了，他只能听到水母的呼吸越来越急促，显见他的心情在渐渐的激动。楚留香笑了，大声地说， 我早就知道你会改主意的，我要是被淹死啊，嘿嘿，你就永远也不会知道熊娘子她究竟在哪里了。 殷姬果然忍不住，她问，她在哪里？ 楚留香悠然说，哈哈哈，也许死了，也许活着，也许在天边，也许近在眼前。你若想我告诉你，只有一个法子。 你难道想让我放了你？ 啊，我虽然不是个生意人，可是也知道做买卖那一定要公道。这个消息虽然珍贵，却还是换不了楚留香一条命的。我绝不漫天要价，也免得你就地还钱。 好啊。你既然知道你要怎么样， 我只要你放我出来，让我跟你做一场公平的决斗。 那么你还是必死无疑啊。 你以为我很怕死吗？我只不过觉得这么死未免太窝囊而已。我要活得快快乐乐，死 要死得轰轰烈烈。 印记很久没有说话，楚留香接着说， 你要是真的不敢跟我动手，我也绝不勉强你。是啊，我要是你，只怕也不肯把楚留香放出来。 印记还是没有说话，但是石柜咯一声响， 然后才听得阴机冷冷的说，鬼门打开了，你出来吧。只不过你最好记住，你出来之后非但死得更快，而且会死得更惨。 楚留香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喃喃地说， 谢天谢地，你总还算是个女人，还不至于一点好奇心都没有。 一个女人要是连她的情人的下落都不想知道，那天下就要大乱了。 殷姬厉声说，她究竟是死是活？说，她究竟在哪里？ 楚留香说， 你是希望他死了，还是希望他依旧活着？ 他一面说话，一面已经推开了石柜的门走出来。说到这里的时候，他忽然愣住了， 因为他发现站在他面前的现在的殷姬竟已不再是方才他见到的殷姬了。方才的殷姬还是独步天下的神水公主，那一举一动之中都充满了威严和自信，令人不敢不对她尊敬。但是现在的殷姬 已经变成了一个平凡的女人，一双清澈明锐的眼睛里充满了纷乱的情感，威严镇定的面容也变得焦急而激动，那平整的衣衫也起了皱纹，甚至连他的一双手都开始有些发抖了。楚留香再也想不到一个女人会在片刻之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不可一世的神水公主忽然之间就变成了一个平凡的女人，这个改变实在太大了， 实在是令人不可思议啊。殷姬在这段时间里所忍受的痛苦和折磨，只怕也不是别人所能想象的。 楚留香反而有些不忍了，他长叹说， 想不到你对他居然真的是一往情深。他要能早些知道，所有的事也许会变得好一些的。只可惜他永远不会知道了。 殷姬紧握了双手，压着声音说，他已经永远。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他要知道世上还有个人在死心塌地地爱着他，也许还不会死。只不过一个男人若能得到你对他这样的真情，死又何妨啊。 殷姬的身子颤抖着，忽然冷笑说， 我知道 你是不是想以此来扰乱我的心情啊。 想是我没法跟你交手啊。 楚留香笑了笑，我本来的确有这个打算，可是我从来也不忍心欺骗一个伤心的女人呢。 殷姬厉喝道，说， 是不是你杀了他？ 楚留香说， 究竟是谁杀了他？ 到现在你还猜不出来吗？殷姬的身子一震，似乎连站都站不稳了。在这一瞬间，她仿佛苍老了很多很多，黯然自语， 杀孩子，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 楚留香一字字地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该知道。 殷姬的手颤抖着，他是想找一个可以支撑他身体的地方。 除了情感之外，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能给他如此巨大的打击呢？他的遭遇实在是值得同情啊，但是他的情感又实在是太荒唐。楚留香也不知道他究竟是可怜、可恨，还是可笑。 楚留香叹道，我本不想扰乱你的心神，可是你现在的确不适宜和人动手，我不愿意乘人之危。 殷姬的身子忽然枪一般的挺立起来，冷冷地说， 杀人用不到等到好心情的时候，你只管先出手吧。 楚留香说， 怎么现在你真的能出手？ 哼，用不着为我担心，还是先为你自己担担心吧。只要你能挡得过我十招，也就不枉你学武一世了。 哈，你的口气 倒真不小啊。 小字出口，他已经箭一般的向殷姬冲过去了。 楚留香知道自己唯一能够胜过对方之处就是个快字了，所以楚留香尽量利用这个快字，只要他能够抢得一刹那间的先机，他或许还有战胜的希望。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孝音，编辑海燕。 Thank you.